哈利波特与阿兹卡班的囚徒第十五章魁地奇决赛第四十四集。 特里劳尼教授的面孔隐在阴影中，很难看出他有没有听到这些话，但他仿佛没听见似的继续说了下去。 水晶球占卜是一门极其高深的学问， 他梦一般地说道， 我并不指望各位第一次凝视那无限深邃的灵球时就能看到什么，我们将首先练习放松意识和外眼。 罗恩开始控制不住地痴痴窃笑，不得不把拳头塞进嘴里堵住笑声， 好让天幕和超意识清晰起来。也许幸运的话，有些同学能在下课之前看到什么。 于是他们就开始看了，至少哈利感觉这么做很傻。他茫然地盯着水晶球，努力让自己的脑子一片空白，可是这样真傻的想法不停地冒出来。罗恩在一旁不时地悄声偷笑，赫敏不时地咂嘴，这更给哈利帮了倒忙。 看到什么了吗？ 对着水晶球默默凝视了一刻钟之后，哈利问他们。 桌上有块胶斑， 罗恩指着说， 有人把蜡烛打翻了。 真是浪费时间， 赫敏从牙缝里挤出声音说， 我本来可以练习点有用的东西，可以补习快乐咒。 特里劳尼教授一群沙沙作响地走了过来， 有谁愿意让我帮他解释一下灵球里模糊的征兆吗？ 他在手镯脚镯的叮当声中喃喃低语。 我不需要帮助， 罗恩小声说， 这征兆很明显，今夜会有大雾。 哈利和赫敏都笑出了声。 注意， 特里劳尼教授说道，所有的人都扭头朝他们这边看了过来。帕瓦蒂和拉文德露出嫌恶的表情。 你们在扰乱超市感应。 特里劳尼走到他们桌前，查看每人的水晶球。哈利的心一沉，他也料到下面会发生什么。 这儿有点东西， 特里劳尼教授轻声说，把脸凑到水晶球跟前，球在他巨大的眼镜里映成两个。 有东西在动，但那是什么呢？ 哈利愿意用他的全部财产，包括火弩箭来打赌，不管那是什么，肯定不是什么好消息。果然， 亲爱的， 特里劳尼教授轻呼道，抬头望着哈利， 他就在这里，比以前更加清晰，正在朝你走来，亲爱的，越来越近，不想啊， 看在上帝的份上， 赫敏大声说， 别再提起那个荒谬的不祥了。 特里劳尼教授抬起大眼睛望着赫敏的脸，帕瓦蒂和拉文德窃窃私语，两人都对赫敏怒目而视。特里劳尼教授站起来，带着明显的怒气打量赫敏。 我很遗憾地说，亲爱的，从你第一次踏进这个课堂就显然不具备高贵的占卜学所需要的天赋。实际上，我不记得我见过哪个学生的脑子如此平庸，无可救药。 全班鸦雀无声。然后， 好， 赫敏突然说道，起身把拨开迷雾看未来塞进书包。 好， 他又说了一遍，把书包甩到肩上，差点把罗恩从椅子上撞倒。 我放弃，我走。 全班同学目瞪口呆，赫敏大步走到活板门前，一脚把他踢开，噔噔噔爬下梯子，不见了。过了几分钟，教室里才安静下来。特里劳尼教授好像把不祥忘到了脑后，他猛一转身离开了哈利和罗恩的课桌，大喘着粗气，拉紧了纱巾。拉文德突然叫了起来，把大家吓了一跳。 哦，特里劳尼教授，我想起来了，您预见到他要走的，是不是教授？ 复活节前后，我们中间的一位将会永远离开我们。你早就说过的，教授。 特里劳尼教授给了他一个泪光盈盈的微笑。 对，亲爱的，我确实早就知道格兰杰小姐要离开我们，但人总希望是自己看错了征兆。天幕有时是一种负担，你知道。 拉文德和帕瓦蒂看上去佩服得五体投地，他们挪了挪位子，好让特里劳尼教授坐到他们的桌子旁边。 赫敏有一天会离开？ 罗恩低声对哈利说，面露畏惧之色。 是啊。 哈利注视着水晶球，但只看到旋转的白雾。特里劳尼教授真的又看到不祥了吗？他会看见吗？魁地奇决赛日益临近了，他可不想再来一场险些送命的事故。复活节假期并不轻松，三年级学生从没做过这么多作业。纳维隆巴顿似乎要神经崩溃了，而且不止他一个人这样。 这也叫过节？ 一天下午，西莫斐尼甘在公共休息室里嚷嚷道， 离考试还远着呢，他们这是干嘛呀？ 但是谁都没有赫敏那么忙，即使没有了占卜课，他上的课还是比别人多。他通常是夜里最晚离开公共休息室，第二天早上又第一个到图书馆。他像卢平那样，眼睛下面有了黑圈，而且总是快要哭出来的样子。罗恩把巴克比克上诉的事接了过去。不做作业时，他便埋头翻阅厚厚的书籍，诸如《鹰头马身有一兽心理手册》《真禽还是恶兽》《鹰头马身有一兽之残暴性研究》等。他太投入了，以至于忘记了要对克鲁克山凶狠一点。哈利则不得不在每天的魁地奇训练之余，见缝插针地做作业，更不用说还要跟伍德没完没了地讨论战术。格兰芬多对斯莱特林的比赛将于复活节后的第一个星期六举行。斯莱特林队在联赛中整整领先200分，也就是说，哈利他们需要赢200分以上才能夺杯。伍德经常对队员们提起这一点。这还意味着获胜的压力大部分都落在哈利的头上，因为抓住金色飞贼就能得到150分。 所以你只能在我们领先50分以上时抓住他， 伍德不断地对哈利说。 只能在领先50分以上的时候，哈利，不然我们就会赢了比赛而输掉奖杯，你明白吗？你必须抓住飞贼，但只能在我们…… 知道了，奥利弗， 哈利喊道。整个格兰芬多学院都心系这场即将来临的比赛，继传奇人物查理·维斯莱，也就是罗恩的二哥担任找球手的时代之后，格兰芬多还一直没有夺得过魁地奇杯。不过哈利怀疑包括伍德在内没有一个人像他这么想赢。他和马尔福之间的敌意达到了顶峰，马尔福还在为霍格莫德村扔泥巴事件耿耿于怀，而哈利居然逃脱了惩罚，更令他气破了肚皮。哈利没有忘记马尔福在拉文克劳那场比赛中对他使的坏，而巴克比克的事更让他下定决心要在全校师生面前打败马尔福。在所有人的记忆中，没有一场比赛是在这样充满火药味的气氛中来临的。复活节后，两支球队以及两个学院之间的紧张关系达到了一触即发的程度，走廊里发生了一些小混战。在最恶劣的一起中，一名格兰芬多四年级学生和一名斯莱特林六年级学生进了校医院，他们的耳朵里都冒出了韭菜。哈利的日子特别难过，他去上课时总有斯莱特林的学生伸出腿来绊他，无论他走到哪儿，克拉布和高尔总会冒出来，看见他被人围着便失望地挪到一边。伍德吩咐哈利到哪里都必须有人陪伴，防止斯莱特林的人害得他不能上场。格兰芬多全院学生都踊跃承担这一任务，弄得哈利都无法按时走进课堂，因为身边总是围着一大群叽叽喳喳的人。哈利对火弩箭的安全比对他自己更关心， 不飞的时候，他把扫帚小心地锁在箱子里，课间经常冲回格兰芬多塔楼去看看他还在不在。比赛的前一天晚上，格兰芬多学院公共休息室里的一切日常活动都停止了，连赫敏都放下了书本。 我没法学习，精神集中不起来。 他紧张地说。公共休息室里很吵，弗雷德和乔治维斯莱对付压力的办法是比往常更加闹腾。奥利弗伍德蹲在角落里的一个魁地奇赛场模型前，一边用魔杖指挥小人移来移去，一边自言自语。安吉丽娜、艾莉亚和凯蒂听了弗雷德和乔治的笑话哈哈大笑。哈利跟罗恩和赫敏坐在一起，远离热闹的中心，努力不去想明天，因为每次一想就会有一种可怕的感觉，好像胃里有一个很大的东西要挣脱出来。 你没问题的， 赫敏宽慰道，尽管他看上去也是提心吊胆的。 你有火弩箭呢， 罗恩说。 是啊， 哈利说，胃里在翻腾。谢天谢地，伍德突然站起来喊道， 全体队员睡觉。 哈利睡得不好，先是梦见自己睡过头了，伍德吼道， 你上哪儿去了？我们正好让纳威替补。 然后又梦见马尔福和斯莱特林的其他队员骑着火龙来比赛。哈利以惊险的速度飞行，努力躲开马尔福的坐骑喷出的火焰，忽然想起他没带火弩箭，一下子从空中摔下去，猛地惊醒了。过了几秒钟，哈利才想起比赛还没有开始，他还安安稳稳地躺在床上，而且斯莱特林绝不会获准骑着火龙来参赛。他感到口干舌燥，轻手轻脚地从床上爬起来，端起窗下的银罐子倒了点水喝。外面静悄悄的，没有一丝微风拂过近邻的树梢，打人柳一动不动，一副很无辜的样子，看来比赛的天气会很理想。哈利放下杯子，正要转身上床，忽然有个东西吸引了他的目光，像是什么动物在银色的草坪上徘徊。哈利冲到床头柜旁，抓起眼镜戴上，又奔回窗前。不会是不祥吧？偏偏在这个时候，在比赛之前。他再次朝操场上望去，急切地搜寻了一分钟后，终于找到了。此刻是在近邻的边缘，不是什么不祥，是一只猫。哈利认出了那毛茸茸的尾巴，他如释重负地抓住窗台。原来是克鲁克山。只是克鲁克山吗？哈利眯起眼睛，鼻子紧贴在玻璃上。克鲁克山似乎停下来了，哈利确信他看到树影中还有一个东西在动。就在这时，他出来了，一条毛蓬蓬的大黑狗悄悄地穿过草坪，克鲁克山小跑着跟在他旁边。哈利瞪大了眼睛，怎么回事？如果克鲁克山也看得见那条狗，他怎么会是哈利的死亡预兆呢？ 罗恩， 哈利轻声说， 罗恩，醒醒。我要你帮我看一个东西，看你能不能看清楚。 黑咕隆咚的，哈利。 罗恩含混地咕哝道， 你在搞什么名堂？ 过来。 哈利急忙回头看着窗外，克鲁克山和那条狗不见了。哈利爬上窗台，低头朝城堡的阴影中望去，也没有。他们去哪儿了呢？响亮的鼾声告诉他，罗恩又睡着了。第二天，哈利与格兰芬多的队友们走进礼堂时，受到了热烈的掌声欢迎。看到拉文克劳和赫奇帕奇餐桌上的同学也在为他们鼓掌，哈利不禁露出了开心的笑容。斯莱特林在他们走过时大发嘘声，哈利看到马尔福的脸色比平常更加苍白。伍德全部早餐时间都在动员队员们多吃，自己却什么都没碰。然后他在大家还没吃完时 就催他们先去球场熟悉情况。他们离开礼堂时，大家又鼓起掌来。 祝你好运，哈利！ 秋张喊道。哈利感到自己脸红了。 好，没什么风，太阳有点亮，会晃眼睛，要当心。地面挺硬的，很好，这样起飞快。 伍德在球场上走来走去，看看这个，看看那个，队员们跟在后面。终于，他们望见远处的城堡大门打开了，全校同学拥上了草坪。 去更衣室！ 伍德一声令下。